位于太阳节，外国举行了金热橙花金帐热花展，分别由中国丹东金热橙花金帐热花温室、金望凯辽宁沈阳化工有限公司、吉林市杜森金某有限公司和几内亚金热橙花金帐热花协会主办。会场里有数百盆金热橙花和金帐热花，形成了迷人之景。展会开幕式由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，一些人做了发言。